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呢样好味喎，呢样又想食。 榴莲，识得养生咧，就要学懂慢食同选择优质食材。本地农夫用心种植蔬菜，同渔夫好有心机养殖鱼类，都好值得支持噶。 桂林，你讲得啱，咁你一定有听住《开心日报》好介绍啦。 梗有啦，星期二有本地渔农 fact check 解开蔬菜鱼类嘅迷思。 星期三有本地渔农逐个粥，农民渔民用心故事有得听。 大家仲可以登上www.farmfesthk.com 浏览更多资料噶。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一个信号，一个什么，近期困扰住好多现代人。在恐惧之前，不如认识啊！ 数据化的背景之下咧，点样知道有啲咩挑战，同埋点样去解决一啲数据关系问题嘅？呢啲里面都系有啲 challenge 喺度嘅。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香港中文大学数据科学与政策研究课程讲师何志培博士。 法医研究所 追求，如果冇咗方向，就会变成盲目追求；如果为咗方向而追求，会唔会变成本末倒置呢？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早前有个展览，展示了90幅人体素描，有残疾人士初次成为模特儿， 他们冲破心理关口，在20位画家面前宽衣解带。 这个经历，画家、模特儿各有感受。 我们请来策展人、画家和残疾裸模分享这个艺术旅程。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系星期四晚嚟到广东广西啦。今日咧又系我邓达志做坐呢个 panel， 我咪佢主持嘅坐 panel 就我只系。咁喺对面咧系我哋嘅拍档咧就黄宗宪医生。 系，大家好。 Willy 系啦。咁啊，今晚咧我哋想讲啲轻松少少嘅嘢，但系虽然话轻松咧，但都好需要你嘅专业嘅知识俾我哋啲街拉嘅吓。咁啊个题目咧叫做压力。沸点松一松，咁其实呢个题目咧就由 Willy 起嘅，即系我就想讲咧，本来系想讲咧，即系对一啲即系譬如精神有压力噶，甚至系精神有时有啲即系唔系好健全嘅人咧，可能佢真系需要咧，即系唔好话净系谂系点样医治啊定点，就反而咧，即系我会觉得咧一啲即系文化上边噶或者系艺术上面嘅嘢咧，可能俾到佢啲熏陶，可以令到佢哋咧系舒缓嘅。 嗯，系啊，冇错啊，即系其实我哋头先喺麦后面都讲啦，呢、這个题目咧系好难讲噶，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嘛，即系大家都知道压力系乜嘢，大家都有自己嘅方法去处理压力，所以咧我哋今日咧都会讲一下一啲即系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啊，或者大家未必接触过嘅一啲处理压力嘅方法，即系希望俾大家喺一个咁紧张咁即系而家咁大压力咁紧张嘅社会气氛之下咧，可以有啲唔同嘅方法去处理一下一啲即系我哋面对林林种种嘅压力。 係嗱，其實呢啲咧就係講緊即係我哋即係我哋一般人啦，即係一般人，即係我哋即係所謂一般人咧，就是、你都知道自己嗰個壓力嘅，知道自己個壓力，知道某個程度知道個問題喺邊度嘅，只不過咧係如何舒緩佢咧，就唔係個個人都有辦法嘅。嗱，咁呢個係一類啦，另外一類咧就係、是、可能佢真係佢即係有病嘅，有病，但係佢係自己都唔知嘅。即係佢哋嗰啲焦慮啊，或者係即係我喺我哋即係外邊，即係外邊人去睇佢哋嘅時候咧，可能佢哋會不斷係好暗沉講嘢啊，或者係就喺度轉圈啊，會即係圍住一個一樣嘢喺路度轉圈啊咁咧。即係佢哋可能係有個焦慮喺度，佢先至會咁。即係你點樣能夠係有啲嘢咧，係令到佢哋係會啊，即係可以安心落嚟咧，或者係甚至係。聽旁邊人勸告咧，咁我覺得只有你先至有呢個專業嘅知識咧，去處理呢啲事情咯。 其實咧，即係我哋日常見好多人啦，好多都係有啲情緒問題嘅人啦。我哋都即係除咗係去評估下佢嘅情緒個狀態之外啦，我哋都一定會問下佢最近有冇啲壓力事件嘅。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即系讲紧压力或者压力事件咧，有时咧系好难去表达或者好难去形容嘅，因为有时可能一个人面对嗰件事，但系佢未必觉得嗰件事系一个压力嚟。咁难嘅即系个难度咧，就在于咧，其实压力系好似系冇得量化咁样。咁如果我哋讲紧即系喺即系我哋嘅即系学术上啊，或者系历史上咧，有冇一啲方法咧去俾我哋去，譬如去尝试去量化压力咧？咁喺好多年前咧，就有一个有一个压力嘅一个叫做量表咁样啦。咁、那个压力量表咧叫 Holmes and Rob Stress Scale。咁、那个量表咧，其实咧就列出咗有43个唔同嘅会发生嘅人生里边同嘅一啲大嘅事件，咁然后咧，佢每个事件咧都会有个分数嘅。咁然后我哋就即系如果譬如我哋啊嗰排我哋面对住啊有好多不同类别嘅压力，咁就喺嗰、那个量表里边咧去攞翻里边嘅一啲压力事件啊相关压力事件出嚟，然后将啲分数加埋去。咁當然咧，越高分咧就代表我哋面對壓力事件即係越大啦，越低分即係話冇事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呢個量表咧都有好多一啲即係限制，就係好多時咧，其實雖然喺個表裏邊話嗰啲係壓力事件，但係咧可能嗰個人本身咧佢唔覺得嗰樣嘢係一個壓力嚟嘅。所以其實難即係個難處咧，讓我哋去了解其他人嘅壓力咧，就係、是、其實嗰件事喺唔同嘅人身上咧，都會有唔同嘅影響，同埋自己都有唔同嘅睇法嘅。 呢個頭先我嘅講法咯，就係有啲壓力咧，係有啲人係知道呢個壓力嘅，但係咧係啱啱好咧，就有啲人係根本係唔知道呢個壓力，即係佢哋有焦慮，但係佢唔知道係邊個壓力係邊度嘅來源嘅嚇。 系啊，即系譬如有好多人可能系即系做做一份工啦，咁长时间都即系喺嗰个工作岗位里边，咁一路每日都系咁样做，咁亦都可能好长时间做，咁佢嘅需要做嘅嘢就系要跟上司嘅指示啦去做嘢咁样，咁但系慢慢咧佢会可能唔中意份工啊，或者觉得好辛苦啊。咁但係佢未必即係去了解得到，原來嗰個係一個壓力嘅源頭嚟嘅，因為嗰、那個即係唔鍾意或者嗰個厭倦呢，可能唔係一下子嘅，可能係一個慢慢慢慢咁樣累積落嚟。咁、當佢慢慢累積嘅時候呢，佢自己其實又有個方法去即係喺個內心有個適應嘅機制啦，慢慢適應嗰樣嘢。不過其實呢嗰件事即係嗰個工作本身可能已經構成壓力㗎啦。不過可能嗰個人呢係未必會察覺得到，原來呢樣嘢已經係對我構成一啲叫慢性壓力㗎。即係我哋講緊壓力，我哋都有分啊，有啲急性啊，即係好短時間影響到我哋個人嘅身體，有啲慢性。咁可能其實慢性壓力咧，好多人咧都未必會知道，或者未必會留意得到，亦都未必即係識得講出嚟，去即係去揾人傾訴啊，或者去尋求協助咁。 嗱，我拖少少講下，即係呢個就唔同精神嘅情況啦，係即係血壓啊。即係我一路都。即以前我是不會覺得自己有血壓的問題的，直至到醫生和我量度的時候才發現的，但是呢即我不是特別肥胖的那段時間，我是 OK 的，我是正常的，但是我吃東西呢，我都會即我會正常吃東西喝酒啊，但是都不是 heavy 的， 咁咧，收尾即係佢哋都即係研究同醫生研究，我點解會有咧？咁咁啊，即係佢會話講，即係你話俾我聽，你每日你工作幾多小時？即係嗰段時間可能係我最係我日即係人生最繁忙嗰十年八載嚟嘅。 嗯， 即係 so often 咧，即係我係穿州過省啊。 嗯， 一個禮拜出入機場六次至八次啊，咁樣即係。然後不斷個腦係諗緊嘢啊，稍微有即係有機會喘息啊，坐一坐低啊，定點咧，都會即刻拎嚟做唔同種類嘅事情嘅。咁咧，即係佢哋就話：哦，即係其實你呢個情況係完全可以構成咧，即係你嗰個血壓係飆高。 嗯， 因为你不断咁 push 自己咧，系咁急咧，咁你系唔知道嘅自己，咁你唔会 aware 自己有事嘅。同样即系 apply 翻落去系。精神啊，或者情緒上面情嘅情況咧，呢個係咪都可以係造成一個構成嘅因素咧？係 誒，都係噶，即係我哋特別係嗱，譬如我哋講急性嘅壓力啦， 嗯、 即係有一啲喺我哋嘅即係工作範疇裏邊都見到有啲人咧有一個急性嘅壓力事件，然後咧就產生一即係系列嘅情緒啊、精神壓力症狀，譬如有啲叫急性壓力障礙啊嗰啲啦嚇，英文我哋叫 acute stress disorder 啦，咁呢啲咧就係一啲可能一啲好大件嘅事件，跟住然後就嗰個人會覺得即係好辛苦啊，瞓唔到覺啊，唔開心啊，好焦慮啊，好急劇性嘅一個狀況嘅轉變啊，身體個精神轉變。咁但係咧，其實即係呢啲好有時係容易察覺得到，但係反而咧一啲慢性嘅咧，即係譬如阿 William 你講話啊，長時間咁樣去即係用一個咁樣嘅工作模式，咁自己可能唔留意，咁一啲長時間嘅壓力咧，都有機會會導致一啲長遠嘅一啲即係壓力嘅即係有關嘅一啲問題喎，精神問題，即係譬如係有啲人長時間受壓，佢會有抑鬱症啊。或者是焦虑症啊等等，咁呢啲都是一啲即系可能会出现嘅嘢咯。咁但系通常咧，即系长时间压力嘅即系受压嘅人咧，佢哋未必会察觉得到。 嗯， 啊、即系因为我头先都讲，其实佢可能佢自己又可能适应咗少少啊，但系其实佢系唔 OK 嘅。咁但係佢又即係夾硬嚟啊！咁佢以為自己 OK， 咁但係其實身體上面已經漸漸咁出現啲轉變。 其實所有嘅息怒㗎啦，但係佢真係唔威嘅。 血壓都 係， 血壓都係。咁、所以壓力咧，其實咧係會令到即係好即係如果長期受壓嘅人咧，係會多啲心血管嘅問題 嗯， 包括你话血压啊，或者系 心 脏病啊嗰啲，咁、其实系多啲机会有。 多过精神上面， 精神都会有，系啦，精神上其实咧，如果我哋去睇下压力同埋一啲身体健康嘅问题咧，咁精神方面嘅问题就系抑郁啊、焦虑啦，其实身体问题都好多嘅，即系有好多身体本身嘅生理问题，其实同压力系有关。头先我讲过一啲譬如一啲心血管嘅问题啦，或者咧，其实有啲长期受压嘅人咧，佢哋都会容易咧会有体重会即系会超重啊。或者甚至乎會有一啲黐肥嘅情況。 點解咧？ 嗱，係啦，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咧，我哋當我哋受壓嘅時候啦，我哋咧身體咧， 食嘢 係啦，我哋嗱有啲人咧好大壓力咧，佢會中意用食嘢嚟到去舒緩。 又食甜嘢。 係啦，我都試過其實以前，即係我好記得咧有一次咧，我唔知即係可能有一日翻工好辛苦咁樣，即係有啲唔開心嘅事情啦，跟住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我係會不停咁樣咧，係唔停咁樣去食嘢嘅，食一啲零食啊，好似係控制唔到咁樣，即係攞住包薯片啊，攞住包蝦片，不停咁食，係有少控制唔到。 我聽講薯片同埋雪糕咧係最危險嘅呢啲時間， 係啊， 係啦，好容易咧就即係好多人去依賴佢哋嘅添呢兩樣嘢。 係，所以我嗰次係第一次體會到咧，即係我成日就見到啲病人係啊佢會。即係要食嘢嚟到去減壓，我好似特別係體會到依樣嘢，因為依樣嘢發生喺自己身上。咁我係後屘我記得咧，我係要叫屋企人咧係要叫佢幫我分享啲薯片啊、蝦片嘅，因為如果我再繼續食咧，其實我知道就會對自己唔好。咁要人哋幫我手嘅，即係嗰一刻係有少少有啲失控嘅狀態。咁同埋咧，當我哋受壓嘅時候咧，其實咧即係我哋受壓就代表其實我哋身體出現一啲警號，出現一啲危險啊。咁我哋身體咧，自然咧就要去準備我哋嗰個狀態咧，要去處理 即係我哋受嘅壓力，或者我哋面對嘅一啲危機。咁點咧？咁其實我哋身體咧嗰個機制咧，就係我哋係會準備好多啲糖分啦出嚟啦，咁幫我哋咧去面對呢啲壓力事件，同埋幫我哋可能準備有足夠嘅氣力啦，去處理目前嘅眼前嘅問題咁樣。咁但係越多嘅糖分出嚟，即係壓力荷爾蒙咧，可以咧令到我哋身體咧會多啲糖分啦，同埋 即係你自己本身嘅糖分。 是啦是啦，即是它会产生一些糖分出来，那是准备自己身体去面对一些压力的情况。那还有呢，其实当一个人长期受压的时候，他都会呢会多些机会呢是会有一些脂肪的积聚。咁令到呢個係一個生理嘅機制嚟，其實係啦。咁就 新陳代影響新陳代謝嗰個緩慢咧， 亦都係一個應該咁講係一個即係一個儲備啊，好似一個儲備咧，要去準備自己身體咧，要去去到一個面對困難啊嘅一個狀況啦咁樣。咁所以咧，長時間受壓嘅人咧，好多時咧佢哋會容易肥嘅。 儲埋太多呢啲 係啦係啦。 有啲人就會瘦嘅。工作繁忙啊，咁咧真系唔夠瞓啊，做嘢咧係瘦。但我真係咧，我係試過有一段時間咧，其實我食嘢個情況咧，我係即係唔論我餵食啊，定係多食啊，乜嘢都好啦。其實都某個程度上面咧，都係正常嘅。我唔覺得我自己特別係超標嘅食嘢，唔係嘅。但係嗰一段時間咧，我係特別肥嘅。嗰段時間我仲係喺內地，喺內地咧，我係。我唔知可能真係我係緊張，然後我係唔知道自己緊張嘅。咁啊，嗰個成個身體，咁後來咧就即係要揾中醫處理嘅，揾中醫咧即係佢用消嗌啊，同埋各方面即係嗰啲即係舒緩咧，即係等我即係等我人舒緩咧。咁佢話咧，因為你積聚咗啲水啊，即係佢中醫都有中醫嘅講法啦。你積咗啲水，啲水去唔到，所以你變咗係肥胖咯。呢個係假肥胖啊，咁樣即係佢哋呢啲係佢哋嘅 terms 嚟嘅。咁但係咧。呢個係同我當時咧嗰個工作繁忙啦，休息唔夠啦，同埋咧即係即係面對工作上面嘅壓力，可能造成嘅情況咯。即係嗰個唔係一個真正係因為正常情況，即係食嘢而引致嘅肥胖咯，而係一個係真係一個成個心理同埋嗰個面對嗰個環境嗰個狀態引致嘅一個情況。 嗯，係啊，冇錯啊，即係當我哋長時間受壓嘅時候咧，其實體重都可能係一個指標嚟嘅。 嗯， 即系我哋如果发现自己不断咁样去个体重上升嘅话咧，咁嗱当然 亦都唔系因为食嘢特别多咗，亦 系啦。咁可能咧都系一个即系我哋要去再去谂下，会唔会系自己个生活上受到好大嘅压力啊？而呢啲长期压力咧，就令到我哋即系个体重啊，或者系啲体重上升或者系脂肪积聚。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一个反应咯，系啊。 即系佢系嗱，我想了解多少少咯，即系。佢係因為你身體會即係會 produce 一啲物質啦，即係可能係糖分啊各方面，咁然後但係你消化唔到佢噶嘛，有時你多得滯嘅話，咁就變咗佢積聚咗啦，就變咗係你個變咗糖尿啦，變咗係脂肪啦，呢啲都係即係脂肪嘅構成嘅嘢嚟噶嘛。 係啦係啦，所以咧其實咧即係壓力咧，即係唔係話淨係純粹係導致一啲心血管嘅問題。當然心血管嘅問題都同 肥胖有關係啦， 係啦，都同肥胖有關係啦，或者同我哋即係飲食嗰個習慣有關係啦。即係我哋壓力大，可能都食無定時啊等等。咁其實除此之外咧，其實唔係仲有好多一啲疾病咧，都係同我哋嗰個壓力有關，例如係一啲腸胃嘅問題咯。腸胃嘅不適啦咁樣，咁我都記得嗰陣時我即係讀大學嘅時候咧，一逢親就嚟考試咧，即係雖然我都唔算係啲好勤力嗰啲學生，咁但係咧我逢親考試咧，我就會有即係需要睇醫生嘅，因為嗰排咧就開始個胃唔舒服，胃痛。 我以前咧，我逢係一做親大嘅 fashion show 啊、時裝節一嚟咧。我第一件事出現咧，就即係最慘啊！即係要見面對最多人嘅時候啊，面對媒體啊、影相啊、講咩嘅時候咧，我就生飛枝嘅以前。嗱，咁咧呢只歌咧，而家即係呢只歌咧，唔係我經常聽嘅，或者根本我以前我係唔知道呢只歌嘅存在嘅，即係好唔應該嘅，係張國榮嘅《春夏秋冬》嘅。但我係我最近唔知點解突然之間跳咗出嚟喺我嘅即係喺我嘅啊呢個即係我聽。即係我聽音樂啊，睇啲 KOL 講嘢嘅一個頻道度咧，係突然間佢跳咗出嚟，咁啊偶然我聽咗，定係我 partner 俾我聽啊，定點？咁我係好神奇，即係太好聽，太好聽啦！咁我聽，咁然後再 打落去春夏秋冬，其實好多歌手都唱過 cover， 咁咧即係唔同嘅 version 啦。咁始終張國榮係原唱啊，咁佢唱得係即係當然係非常之好啦，好憂傷啦。咁同埋亦都咧，即係當我即係我即係佢問嘅嘢嘅時候咧，即係有句就話啊，如果你喺度會點點點咧，咁我又唔係淨係即係講愛情。其實我會睇咧，即係你問你自己啊，即係有時有啲即係我哋作為一個人咧。在不同的情況呢，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呢，我們有些情況我們進入了去，但是那時候太年輕，根本我們是未控制得到，即接不到個波，但是去到一個年紀我們很成熟了，我們有了所有的經驗的時候呢，但是個機會又不來，甚至機會來的時候呢，你沒氣沒力去做它，即那個種錯失呢，那我其實即在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之間我是不斷地聽它，是我有啲情緒嘅問題啊，定係點啦？咁所以我覺得，佢係舒緩嘅，即係聽完佢又聽一啲另外啲 version 咧，我覺得對我成個人嘅一個心情咧，都係好起上嚟嘅，咁我哋聽咗歌之後咧，我哋翻嚟咧，咁咪請教下你咧，即係點樣由音樂上邊咧，去俾我哋舒緩我哋嗰個情緒啊嚇。OK， 哥哥張國榮嘅《春夏秋冬》。 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是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求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 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暖绿早市。 其中45宗涉及药物错误和5宗错误识别病人身份或资料，较前年减少42宗。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710点，升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95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36，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2，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71，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5。新西兰元兑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6美元，卖出1854.8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MeToo 运动席卷全球之后，本港的机构和体坛都纷纷检视和制定反性骚扰政策。在香港推动反性骚扰政策成效又是怎样呢？今个星期香港家书请来评基会主席朱敏健讲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Facebook 旗下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 早前要求用户同意将数据资源同 Facebook 共享，触动咗唔少人神经，担心个人私隐泄漏，全球出现停用 WhatsApp 潮，转会去其他通讯软件，例如 Telegram、Signal 等等。Facebook 点样影响世界就唔使我多讲啦。我哋今日日日喺度点赞，竖起手指公比 like， 就系 Facebook 发扬光大，推向世界。不过话呢个手势嘅缘起有唔同讲法嘅，同美国两党之争一样，各有各讲。相传啊，竖起手指公呢个手势咧，古罗马人已经用噶啦。其一嘅讲法，1872年一幅著名嘅画里边，描绘一个古罗马时代斗士喺决斗里边赢咗，决斗场里边嘅观众做出手指公向下嘅手势。理解为处决嗰个手下败将，手指公向上或者向下，当年系决定生死嘅，操生杀大权。据讲荷里活著名电影罗素高尔主演嘅《帝国骄雄》，亦都参考呢个意思喺电影里边出现呢一幕。不过另一派嘅睇法就啱啱相反，认为呢幅画嘅作者搞错咗，啱啱调转。大部分提到竖起手指公嘅文献都以拉丁文写嘅，根据英语词典 手指弓旋转或者是竖起的手指弓，拉丁文的意思是不赞同，代表不好，就是该死、除掉，负面的意思来的。手指弓向下或者是手指弓按在拳头上面，就代表正面，可以俾嗰个手下败仗唔使死。当年啊，手指弓向上系杀死之类嘅负面含义，但系今日我哋手指弓向上就系表示 like， 意思系正面。呢方面啊 ，Facebook 固然推广有功啦，咁但系都只系跟风嘅，并唔系原创嘅。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用咗竖起手指弓作为点赞，手指弓向下咧就表示唔中意。但是其实 like 这个掣呢并不是 Facebook 想出来的，最初在2007年在叫做 FriendFeed 的平台推出来， Facebook 收购了它之后才使这个功能发扬光大。包括 Facebook 等等的互联网平台巨头，虽然就未至于好像罗马时代一个手指公动作决定人生死，但是它们拥有并且控制着每个网络用户数据怎样用，又可以决定我哋边啲能够睇到，边啲唔能够睇。咁各位会向呢一种情况继续俾 like， 定系手指弓向下呢？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星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无限， 星无限知识。 我演呢个角色其实就冇乜嘢嘅，大大声声， 我都唔系咁嘅人嚟嘅，我平时讲嘢啲温温文文嘅，唔系咁大声。 佢入行52年，第一代郭靖。 郭靖咧，其实咧就系戆戆直直，又好容易俾人揾笨。 似唔似你？ 都似啊！ 佢系最佳男配角白彪。 我都信噶，嗰、那个运啊，讲出嚟唔知。我留咗须就去转运。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又歡迎大家咧翻翻嚟第二節嘅廣東廣西。咁咧每晚11点起咧，中文台有聯播嘅特別安排，所以同時歡迎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話台嘅朋友一齊嚟參加廣東廣西。好啦 ，Willy， 我哋又要翻翻嚟我哋嘅呢個今晚嘅題目咧，就係壓力罰點、沸點嘅罰點喺嗰度，沸點咧鬆一鬆。咁咧呢度咧就講翻，即係話我哋嘅精神。壓力大咧嘅時候啊，咁就算而家抗疫疲勞都係一種精神壓力嚟噶嘛。咁咧即係我哋舒緩佢個方法啊咁啦。但係頭先咧，我有一樣嘢，我想仲問清楚啲你嘅。咁、你話 H and R scale 嗰個47样係咪？ 係啊， 47样嘅 scale 係即係有關，其實係乜嘢嘅47样係咩事咧？嗰啲係 哦，其實咧即係依個scale 咧，而家已經冇乜人用噶啦，因為係60年代嘅時候咧，有兩位精神科醫生咧，佢去做一啲研究啦。就去睇翻一啲病人咧，即係佢經歷咗一啲咩事情，有機會導致佢哋會出現一啲疾病啊咁樣。咁然後咧就將即係佢哋最後咧就揾咗43个一啲叫做生活嘅事件啦，咁就將佢列咗出嚟。咁依43个生活事件咧，就佢哋就將佢排咗唔同嘅位置。咁越高分嗰啲咧，就係嗰個壓力嗰個程度。即系就系应该系就越大啦，越低分就越细啦。咁其实咧，佢哋就将呢啲咁嘅压力事件，可能有啲人会经历几样啊咁样，或者有啲人可能纯粹系经历一个压力事件，然后就将嗰啲分数咧就加埋一齐。咁然後咧就睇下佢嗰個總分啦，係即係去到乜嘢程度啦。咁越高分咧，當然係越唔好啦，即係係有機會會有一啲疾病嘅出現啦。咁越低分， 三樣嘢叫即係例如咧， 例如係咩咧？其實咧最高分咧係乜嘢咧？最高分就100分啦。咁就係喪偶啊，係啊，即係喪失個即係身邊人啦，係啦。咁呢個原來即係佢哋係俾到100分嘅。 咁跟住 即係最對最即係對人生係咪最大嘅打擊？ 最大打擊係啦，係啦。咁嗱，咁但係當然我頭先都話啦，即係有啲人可能佢本身同個伴侶啲關係都唔係幾好嘅， 可能反而佢有啲得咗自由。 係啊，即係佢可能覺得即係喪偶係一個即係 解放、 解放啊，或者佢亦都未必會覺得好大壓力或者唔開心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唔同嘅，即係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好籠統嘅一個分類。咁其次係乜嘢咧？其次就係離婚啦嚇。咁仲有譬如係分居啊，即係同伴侶分開啊，監禁啊，或者係失去一個好親嘅屋企人啊，身體出現一啲疾病啊，或者系创伤啊，咁甚至乎咧，即系其实呢个表里边咧，都唔系全部系啲负面嘢嚟嘅，即系有啲咧系一啲正面嘅事情嚟，譬如结婚都系一个压力事件嚟嘅，结婚佢哋俾个分数系五十分咯，系啊， 中间 系啊，中间 系， 咁我即系譬如谂翻啲即系结婚样嘢啦，我真系曾经咧试过都唔止一次啦，见过有一啲。我嘅病患者啦，咁佢哋咧就係、是、因为结婚呢件事咧，就令到佢哋好紧张，咁最后咧就 即係啲人成日都话 有精神病， 发晒癫啦， 最后真係有情绪病啊，或有精神病，甚至乎有啲係即係激发咗有思觉失调都试过嘅。 哇！ 咁最后尾其实係就结唔到婚嘅， 咪甚至即係我听即係因为我有两个外甥女啦，喺伦敦啦，咁咧佢咧就佢两个。就因為見到身邊有啲朋友啊，你知道其實外國人對婚禮咧其實好注重嘅，即係傳統嘅外國人。咁咧佢哋係身邊啲嗰啲朋友啦，啲嗰啲閨蜜啦。咁咧結婚咧咁過得好大好隆重啊，有時要飛到去希臘啊、去西班牙啲島啊、馬爾他啲地方嚟結婚啊，好大陣仗啊，咁個個啲姊妹又飛曬去啊咁啦。咁佢so often咧，佢哋見咗好多咧，最後個婚姻唔好嘅。 系嘛？点 解？因为太紧张啊，成件事、即系太多嘢投注落去个婚礼度啊，咁亦都可能帮手人又帮唔到啊，你自己咁样要求过高咧，其实好多时候有啲问题，咁唔系问题，佢都变咗一个问题啦喺婚礼嗰度。咁啊，所以佢两个见到咁咧，就两姊妹都决定咧，系个细妹决定咗先嘅，因为佢一路都已经有一个好稳定嘅男朋友啦，佢就决定我哋唔结婚，唔结婚。后来佢哋去咗澳洲工作啊，喺澳即系因为佢。即係佢個 partner 咧喺澳洲，即係佢係呢個地質嘅工程師啦，咁就去咗 Perth， 即係西澳係出礦啊、出金啊啲嘅，咁去到嗰度工作咧，咁兩去到嗰度就好開心啊，咁啊，即係兩個細路喺嗰度出世，個女先個仔啊，咁咧，唔需要結婚，但係成個 family 係好，即係係好快樂嘅。咁佢亦都即係喺外國咧，其實佢哋唔知一齊住同埋一個 share 一個 address 啊定點咧，係。即係另外一個唔使交租嘅話咧，咁就已經係 common law 嚟嘅，同埋尤其你兩個細路係即係父母同埋一對父母係呢兩個細路係你哋嘅咧，咁佢哋根本係唔需要，即係唔需要高呼結婚嘅程序咧，喺法律上面有效咯。咁有個家姐咧，即係我大嘅外甥女咧，唔係佢唔想結婚，其實佢好想結婚，但係問題咧，當佢哋想結婚嘅時候咧，佢個partner 咧個父母又重病，兩個都係重病，咁變咗咧就將佢哋一路壓後啦，壓後咧，咁佢話：我唔想喺三十歲之後先生細路啊，咁我想生咗細路先啊，咁終於生咗佢第一個細路咧，就未結婚之前生咗，咁咧終於咧收尾到生咗之後，覺得都係好開心啊，好即係成個生活都好 easy 啊，冇呢個婚禮都，咁咧然後咧就生埋第二個細路咧咁。哦，唔好即系唔好烦啊，唔好结婚啊咁咯，即系反而咧，即系佢哋觉得好 smooth 啊，成件事即系冇即系佢见咗好多朋友，即系一系结婚咧，明明系好好嘅，反而因为结婚呢样嘢咧，系令到佢哋之间即系嗰个关系啊，同埋跟住嗰、那个即系嗰个家庭嘅生活咧，好多压搭啊出现吓。 不过即系除咗讲系一啲实体嘅婚礼咧，即系而家都兴一啲网上婚礼噶嘛。即係我都遇過有啲有病患者咧，就因為網上婚禮就搞到嗰個壓力好大啊！因為即係佢哋喺外地住嘅親人啊、屋企人啊嚟唔到香港啦， 即係佢一齊喺即係喺個網上一齊 喺網上係啦，咁佢咧就要即係要去做一個網上婚禮。咁原來我聽佢哋講個籌備即係都係需時喎，係啊，亦都需要有彩排啊。做好多嘢啊，又要即係好肯定個網絡又冇問題啊，又要拍攝到所有嘅即係場面啊咁樣。原來即係原來網上婚禮都有一定嘅壓力咯。 係啊，因為驚錯失一啲重要嘅片段啊嘛，亦都驚即係海外嘅屋企人或者朋友佢參與唔到咁樣。咁所以呢、這個即係我哋都諗而家大家嘅生活都嗰、那個形式都改變咗啦。咁其實唔同形式咧都可以有唔同嘅壓力嘅。 嗯嗯， 係啊。咁同埋頭先我哋講咧話嗰個嗰、那個列即係嗰、那個嗰43件事裏邊咧。其實都有啲係一啲你可以話係啲正面嘅事，所以正面嘅事咧都有可能會有壓力。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啦，就係、是、其中有一項咧就係退休啊。 嗯， 咁退休咧，佢嗰度嗰個分數就45分嘅。咁退休即係100分有45分啦嚇。咁退休其實即係好多人對好多人嚟講，其實都係好開心嘅嚇，因為可以放下工作啊，重新即係展開另一種生活咁樣。咁但係原來好多人都係唔好大壓力嘅， 尤其男性啊。尤其男性又某仲有啲某啲工作，譬如紀律部隊啊啲工作咧，佢哋好多退休之後咧，個身體突然之間係出現問題嘅。係即係我自己認識一啲朋友都either 即係唔同種類嘅病啦。咁咧就喺佢哋退休之後嘅5年之內咧，就已經即係走咗啦。咁即係都係好可惜嘅。本來退休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咧就但係。即我都曾經係努力，其實俾自己退休嘅，我都想。咁但係即超過一年到啦，咁然後我發覺咧，即當然我中間有繼續工作嘅，譬如我又喺電台啊，我寫稿啊咁樣。咁繁忙嘅程度同好多人，同好多即我寫，即有段時間我寫稿嘅數量係同除咗我自己 fashion design 夠忙咧，即我寫稿咧已經係好多正常嘅一個專欄作家嘅，即係養妻活兒嘅。嘅數量嚟嘅啦，已經係咁，所以都係緊張嘅。咁但係咧，即係呢啲我係冇放低啦。咁啊 ，fashion design 生意咧，我放低咗之後咧，今日我覺得我唔可以唔 design， 就算我係唔做出成品，唔做生意都好啦，個 design 一定要 keep 住，唔可以停落嚟。因為我發覺咧，即係經過咁多10年之後咧，我成個生命嘅動力啊，就係由 design 到嚟嘅。就如果我放低，我覺得我自己冇咗動力嘅。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即系一路系 keep 住佢咯，即系虽然冇以前咁密集啦，咁但系咧都系唔可以俾佢系咁样就淡出咗我个生命咯吓。 其实我都有同过以前一啲即系医学院嘅同学咧倾过呢个问题，即系譬如我哋唔做唔同专科嘅医生，其实有冇一个退休嘅年龄嘅咧？因为其实即系当我哋唔系喺公营做嘅时候，喺私营做嘅时候，就由我哋自己决定噶嘛。咁即系有啲医生就讲，如果我哋系揸刀嘅吓，做外科嘅，一般就即系好难做到好大年纪都揸住把刀啦。 因 为 你手唔定噶啦嘛，已经 系啦系啦。咁我哋即係做精神科咁樣啦，咁其實即係理論上，如果我唔係有腦退化咁樣，其實真係可以冇一個退休年齡。係 啊，冇錯，冇錯。 因為我淨係坐喺度聽人講嘢，同埋我講嘢啫嘛。咁所以其實即係我都見過有啲咧年紀好大咧，都繼續係執業嘅，即係繼續工作嘅。咁我又覺得其實咁樣都唔係唔好嘅。即係當然有啲佢哋年紀大咗啲嗰啲醫生啦，咁佢哋可能個時間會翻得少啲咁樣咯。係啊，咁但係即係我都有諗過呢樣嘢，因為我身邊都遇過有啲朋友咧係30几岁就退咗休。咁我都覺得好特別嘅，因為即係佢哋嘅生活係點樣咧？就係、是、真係留喺屋企咯，咁每日就係、是、好即係去做運動啊，食早餐啊，跟住就翻屋企睇電視啊即係就係、是、一日㗎啦。咁對嚟講咧，即係我都有問過佢哋，喂，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好悶啊？30几岁退休，即係佢哋都有一種擔憂嘅，就係、是、啊，如果我太耐冇做嘢咧，其實好難揾翻嘢做。系啦，即系到佢可能5年冇做嘢，人哋睇到你个履历，或者点解你嗰几年去咗边度噶咁样系啦。咁但系咧，我问即系其中一个朋友，佢就话啊，其实最初都有少少唔惯，咁但系慢慢咧，其实佢就掌握到个节奏，就即系习惯咗一个咁嘅生活啦。咁我就问佢，其实你点解选择30几岁退休咧？咁样咁唔系因为佢已经储咗好多钱或者赚到咗钱，而系。 佢都體會到一樣嘢，就係佢都見過好多人咧，就退休嘅時候就有病啊，或者係即係即係會有一啲可能身體已經大不如前啦。咁所以佢個體會就係希望喺佢仲有身體嘅即係個好好嘅健康嘅時候咧，去即係去享受人享受同埋體驗嘅生活啊。 嗯、即系佢希望，例如咧，即系你卅几岁，即系其实就算你做好多工作，都未必有足够嘅资源噶，咁样吓。 系噶，系啊，所以我有时问，即系呢个朋友，佢就话啊，可能迟啲当用尽晒啲资源嘅时候，可能就要真系出嚟做翻份工咯，咁样。 嗯嗯， 系啊，咁但系即系我谂，可能佢个谂法就系、是、佢希望去用佢一个年青嘅身体去享受目前嘅一啲即系一个生活上，即系去体验多啲唔同嘅嘢咁样。 吓嗱，咁讲起体验好多嘢嘅话咧，咁我阵间咧就真系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就翻嚟咧，系同大家就倾一倾，系点样去松一松啦。咁咧嚟紧呢只歌咧，咁我就系好中意嘅。 嗯， 咁系罗文《几许风雨》，因为咧，即系其实我哋经历咧，即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啊，就早啲退休啦，即系等可以自己咧去享受下人生啊，去体验。有时唔系话净系享受啊，尤其你当你个其实年纪仲系好轻嘅时候，就三零四十岁嘅话咧，即系你。即系放低工作咧，其实去体验人生，其实真系重要嘅、 嗯。 因为我哋唔系咩都如意嘅，成个人生，即系我哋要放低。如果净系俾翻我哋自己咧，个即系成个空间俾翻自己嘅话咧，可能我哋会控制得更加好嘅。好似过去咧，即系我一个人嘅时候咧，即系我即系好多十年都一个人啦。咁样一个人去，即系我系每次旅行咧，唔论长定短，都自己一个人去啦。咁系完全系自己去体验嘅。其实基本上咧，麻烦又唔系多，我唔论我去咩地方都好啦。咁即系，我即系因为我行李好简约嘅，我成个人个即系成个生活咧，即系我要嘅嘢咧，我带上飞机，即系我需要嘅物质嘅咧，就可以自己带得上飞机嘅，即系唔系话需要寄仓嘅。咁仲系咧，去个地方唔系话去一个礼拜摆喺 Bangkok 去咗先买啦，咁啊，唔系噶，即系我可能我去个地方咧，系从香港飞过去咧，我系非洲。我非洲南部噶啦，咁然后咧就跟住我系再一转咧，我去翻欧洲过圣诞节啊，新年好冻啊咁，所以由热至冻嘅天气咧，即系但系我都可以系一个 劫搞掂， 一个拖劫啊，一个拖劫即系拖得上机嘅劫咧，搞得掂嘅。咁样所以咧就唔复杂嘅，咁但系反而咧，即系我可以体验到咧，其实好多生命上面嘅一啲即系。不同種類的嘢，但大部分咧，我覺得一個人去旅行咧，我望到嘅都係好嘅，雖然平淡，即係你冇另外一個人同你分享嘅時候咧，事實上咧個旅途係比較平淡嘅，但係咧係我感受係更加多咯。好，李羅文嘅《幾許風雨》。 再声再现，雨线飘断似我的脸，热泪聚满面，然而不死春天传来暖意不间断，似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我步前，似你的脸叫我温暖，伴着我步前。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再次在无预告下封区，将北角东发大厦 A、B、C 同 D 座列为受限区域。晚上7:00公布时即时围封，居民或者逗留人士要在听日凌晨2:00前接受强制检测，并留在处所内等待结果。居民在晚上近9:30之后陆续到临时采样站接受检测，当局目标是在听朝大约7:00前完成行动。有居民对于无预警下封区感到突然，亦有居民支持行动。围封范围内有餐厅正是处理外卖，职员亦都不能够离开，要留在店内。政府昨晚公布，紅磡指定區域內有11棟大廈因為有污水樣本檢測呈陽性，必須強制檢測。當局在模糊街臨時遊樂場設置臨時檢測站，大廈的居民排隊進行檢測。住在強檢大廈的居民郭小姐說，一收到通知就來做檢測，擔心一旦感染病毒會影響到人。居民謝女士認為大廈的衛生情況不錯，但始終樓齡高，擔心渠管有問題。另一名居民劉先生說，為防政府突然封區，出門時特意買多了糧食。愛迪加 Family Mask 一款彩色口罩被驗出細菌菌落總數超標12.5倍，海關拘捕涉案一男一女，呼籲市民停用相關口罩。海关表示，昨日在连锁化妆品集团和口罩生产商处所检获302包，一共1510片涉嫌含菌量超标、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的口罩，市值大约4500元。涉事外科口罩以一袋5片出售，售价15元。有关口罩属季节系列，估计流出市面的数量不多。一名47岁连锁化妆品集团女经理同一名56岁口罩生产商董事被捕。爱迪加 Family Mask 表示，初步怀疑是某个批次的包装程序发生问题，已经即时停售并回收有关产品，对顾客同零售商造成不安同困扰，深表歉意，并且会全面检讨，避免日后有同类情况发生。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748点，升4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02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31，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1，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67。新西兰兑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56美元，卖出1861.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朝早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又回到嚟我哋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 Willie， 我哋要系时候咧讲讲我哋本来最想讲嘅咧系如何松一松啊！ 系啊，系啊 ，OK。 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咧都平时我即系我见我啲 client 啦，我啲病人啦，都会问佢哋有冇压力啦。咁然后咧就讲到最后咧，都系叫佢哋不如你学一下一啲减压嘅方法啦。 系 或者啊，问下佢你平时有咩方法减压噶咁样？咁通常都好笼统咁样讲话啊，你处理好啲压力就情绪就会好啲噶啦。咁但通常都好笼统咁样讲嘅，其实都即系我有时都会谂下，所以纯粹咁样讲咧，其实佢哋能唔能够了解或者系咪真系可以做到一啲真系减压嘅方法咧？咁因为太过。即係太過 general 啊，太過一般嘅建議啊，其實就未必係一啲好實質嘅一啲建議可以俾佢落實執行咯。咁所以咧，有時咧，我哋喺特別喺我哋個範疇裏邊啦，或者社福界裏邊啦，其實我哋即係近年咧都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即係幫助一啲即係社會嘅人士咧去減壓嘅。咁其中咧，其實藝術就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即係藝術包括好多嘢啦，即係其實音樂係其中一樣啦，音樂。咁但係我哋又好少會講點樣去聽音樂嘅。即係頭先阿 William 你揀咗啲歌啦，你話啊，其實有首歌好傷感嘅。咁我就喺度諗。其實聽一啲傷感嘅歌咧，會唔會令到自己更加傷感嘅咧？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我都試過有啲唔開心嘅時間啦。咁有時咧唔開心嘅時間咧，自己都會揀一啲好傷感嘅歌聽嘅，好似好有同感啊，即係同裏面嘅歌詞啊。但係咧越聽咧就越唔開心 嘅。其實又唔係嘅，我個比例咧，我基本上我個比例係。即係比較憂傷嘅歌咧，我中意聽嘅歌入邊，憂傷嘅歌佔七成嘅。 嗯， 如果古啲音樂尤其啊，即係我會揀 Adagio。係係啦，即係特別即係憂傷嘅古啲音樂咧，係我係最中意嘅。咁、但係聽完之後咧，反而我覺得咧係有種係好舒懷嘅感覺咯。 嗯， 聽過之後，即係有啲人話：哎呀，太傷心。但係傷心咧，其實 even 係傷心。依份系流泪咧，都系一种舒，即系一种舒怀嘅一种方式嚟嘅，都系。 嗯，我自己咧就因为我本身有玩音乐啦，我拉小提琴， 嗯、 即系以前咧唔开心咧，我都系中意拉翻啲慢歌啊、抒情歌啊，或者一啲唔开心嘅音乐嘅。 嗯、 即系我觉得咁样好似同自己个当时个心情好吻合，同埋当自己玩咗音乐嘅时候咧，个情感灌注咧可以系即系深入一啲啊，同埋咧。系啦， 系咪因为音乐其实有啲就譬如你尤其小提琴嘅古典音乐咧，因为佢个即系佢嗰个含量系更加深，即系更加深沉嘅。其实系，即系喺某个程度上面咧，如果你能够你个情绪系能够进入咗去呢啲即系呢啲比较悲伤嘅音乐入边咧，系可能系你将佢可以放低嘅。其实， 不过咧，其实咧，我最近咧就即系都睇到一啲网站咧，咁嗰啲网站咧就系、是、其实佢就将一啲音乐佢嗰个节拍咧，将佢用节拍嚟做一个分类，即系嗰首歌本身系一首所谓嘅快歌啊、中版歌定系慢版歌。咁点解要咁样分类咧？其实即系可能咧就帮助一啲人咧，当喺一日里边唔同嘅时间啦，佢做紧唔同嘅嘢，譬如佢下昼放工，佢去做 gym 嘅。咁有時我哋喺啲 gym 咧都會聽到一啲好明快嘅音樂啦，咁嗰啲音樂咧有時咧係都幾能夠幫助到咧我哋咧好即係好想踩埋嗰幾公里嘅單車嘅，或者好想即係去跑埋嗰一段路咁樣嘅。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咧音樂咧真係可以帶動我哋嘅生活嘅有時，所以有一啲即係人咧就講啊，其實音樂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去。 釋放一啲即係好嘅即係腦嘅分泌物啦，咁亦都幫助到我哋開心啦。如果我哋揀啱一個音樂，當然啦，如果我哋喺一個唔適合嘅場景，揀一啲即係揀一啲音樂，即係譬如一個場景，佢基本上佢係可能係好慢嘅，咁但係你就夾硬要播一啲好好嘈啊，好即係好快嘅歌啦，咁有時咧就係令到個情緒係有機會會唔係咁好。 嗱，我就覺得咧，即係你你需要即係個人係好，即係唔係話好開心好開心啦，但起碼咧好輕鬆嘅情況咧，先至能夠入得到去啲即係輕快嘅音樂嘅， 嚇、 如果唔係一般情況入唔到去嘅，即係我諗我哋即係每一個人唔同啦，即係某啲工作唔同啦，譬如即係我作為一個設計師啦，咁我需要好多思考嘅時間，咁你即係越即係有啲越譬如《似水流年》咁啦嚇。即我可以，因為《似水流年》我可以一晚聽住《似水流年》，係即做好多作品出嚟嘅，或者係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啦，即係 Sinéad O'Connell 啦。咁亦都係我試過一次聽咧，喺工作室度聽咁啊。我由即係黃昏之前開始聽，一路聽一路做嘢。咁就我啲助手放工啦，離開曬啦。咁我都係唔想停，一路聽一路做。即我相信嗰日我淨係不斷重複聽住同一隻歌咧。冇一百次六十次，咁然後一路直至到即係都幾夜咧，我先離開工作室嘅，係聽住同一隻歌嚇。 嗯，我自己都有嘅，即係譬如揸車嘅時候咧，我都會即係選擇一啲咧，令到自己個心境舒服嘅歌，因為即係我都知道停嗰個車咧，我就要開始工作啦。咁所以咧，我即係有時都希望咧，因為揸車嘅時間咧，咁其實係一個個人嘅空間嚟嘅。咁嗰個個人空間咧，都希望自己能夠準備下自己個心情。通常播一啲比較舒緩啊，唔好太過快，唔好太過激動嘅歌啊。咁其實都係幾好嘅，即係幫助到個情緒咧，可以係去因為聽嘅時候我又好集中啦，咁亦都即係亦都即係其實好即係亦都係可以幫助到個人去慢落嚟啊，平靜自己啊。咁所以呢個係我覺得即係要識得選擇啲音樂都係重要咯。 對我嚟講咧，就頭先我都講啦，即係音樂對我的工作咧，過去咧喺我 design 工作入邊係好重要嘅，即係好多時。是即係引領我靈感嘅出現啊，或者係個靈感嘅聚精咧，都係靠音樂嘅。咁而係我當我做 fashion show 咁啦，即係我哋做 fashion designer 咧，好多時即係個 presentation 咧，即係個展示咧就靠 fashion show 啦。咁然後揀適當嘅音樂去俾 model 行適當嘅衫係好重要嘅，因為咧即係你係咁行出嚟啲衫咧，其實咧吸唔吸引你嘅？真係好難一件衫係可以令到人哋個個都關注呢件衫嘅，但係音樂咧係可以將咧係啲人嘅情緒啊，同埋嗰個頭先你有個專注力咧，係匯聚埋一齊嘅，去即係將佢投射翻，因為呢隻音樂係令到人去即係將個眼個視線咧係投射翻喺啲設計喺個舞台上邊。吓呢、个好，我觉得系万事万灵嘅，即系呢个亦都系变咗系我个专长嚟嘅。即系我个 fashion show 咧，系知道由我几乎我开始做我呢个行业都好啦。虽然系有专业嘅 production house 啊，即系做制作啊，一人做啊，做所有啲嘢 ，designer 都交啲衫俾佢，你搞掂佢噶啦。即系佢哋唔识，即系呢个佢哋喺呢方面佢哋唔系专长，但我咧系从来都系好出名咧。我系会拣得好清楚，即系甚至咧，可能我会即系。喺一組衫咧，我有幾隻歌 combine， 揀埋個音樂， 係啦，係點樣 combine 咧？係即係嗱，呢隻歌去到第幾多分幾多秒，你接住另外一隻係幾多分幾多秒，咁係要我需要係咁多嘅啫，然後跟住再接住其他，即係佢哋都有心機嘅 production house 就好開心啦，即係有個即係有個人係即係願意同你溝通啊，係俾你最好嘅嘢嚟啊，咁啊，即係都唔使佢哋煩，唔使佢哋去揾啊，即係如果佢哋揾俾你半首歌嚟啫嘛，但係即係我係會做好多製作嘅嘢咯，做埋咁，因為我覺得。我是最清楚，即我的情緒咧，係因為個即放喺我的 design 度，然後咧，我知道是乜嘢音樂咧，係將我情緒釋放嘅。咁我相信當其他人聽嘅時候咧，或者睇住個 show 嘅時候咧，佢好清楚我做嘅嘢。 嗯。 咁其實就除咗音樂咧，即係音樂大家都會有好容易可以去即係聽得到啦。即係另一樣嘢，我哋都會有時會用，即係我諗都近年啦，我哋都經常用嘅就係、是、一啲藝術嘅方法啦。咁如果講緊藝術咧，我哋即係特別係啲社福界，即係好而家好多啲社工啊，去學咗一啲方法去幫助一啲即係一啲。服務使用者啦，佢哋去減壓嘅，其實其中一種咧叫纏繞啊，纏繞畫叫做，咁即係英文我哋叫 sentangle， 咁我諗可能有啲聽眾可能都聽過，咁其實纏繞依樣嘢，即係依樣嘢其實嗰個概念係嚟自佛家嘅。咁纏即係 send 啦 ，sentangle send 嘅意思就係纏啦。咁 tangle 嘅意思就係去纏繞咁嘅意思。咁其實嗰啲畫係點咧？就係用一啲線啦，一啲唔同嘅線條去畫出一幅畫出嚟。咁其實要參加呢個活動嘅人咧，係唔需要有任何嘅藝術嘅即係背景，或者唔需要可以係冇藝術細胞都得嘅，咁佢哋都可以學嘅。咁總之係一條線一條線咁樣畫就得㗎啦。咁亦都喺個過程裏面咧，就唔鼓勵佢哋用擦膠啊，唔鼓勵去擦嘅，因為希望咧佢培養一個心咧，就係第一就係要專注啦，專注去畫每一條線，即係其實佢係將唔同嘅一啲形式、唔同嘅 pattern 擠埋一齊，然後就構成一幅畫。咁最後咧，其實即係有啲係最後可以係做成一啲特別嘅圖案啦。咁係俾人哋個感覺都幾靚嘅。咁亦都喺個過程裏面咧，因為佢即係唔鼓勵你去拆啦，都希望你去接受啦。其實你每畫落即係落筆每畫每一筆咧，其實你都係應該要去接受自己，即係唔介意去錯啊。 呢個就係、是。就是在你自己的個人的歷史裏面，雖然那個是一分兩分三分鐘的事，但已經是你的痕跡來的，其實是 沒錯。咁所以咧，其實咧近年咧都有好多人都畫呢啲即係所謂嘅纏繞嘅畫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啦，藝術呢樣嘢咧，其實個個人都即係大家個喜好都唔同嘅。即係我都遇過有啲人咧話，越畫呢啲畫咧就係、是、不但止減唔到壓，甚至乎咧係令到 越畫越煩惱， 更加煩惱。係因為啲線太密啦，即係有一啲我都遇過有啲人咁樣講。 有啲人會計算啊嘛，因為一路畫嘅時候會計算咯。 係啊。是啊， 即系其实我觉得俾颜色佢哋最好嘅，其实即系俾颜色，即系如果你想抒发个情绪咧，其实颜色系最好嘅。即系你油画当然系一种境界啦，就算系最简单用 crayon 啊，用粉彩啊咁咧，其实都可以做到一个。即係做到嗰種情緒出嚟嘅，可以 係你講緊用顏色咧，其實咧即係都係近年啦，有好多一啲機構咧都搞一啲叫和諧粉彩啊。咁一啲和諧粉彩，咁佢個名即係聽起嚟都幾舒服啦，和諧啊嘛，係嘛？咁其實佢呢個和諧粉彩係源自日本嘅，咁喺2003年開始即係去創立嘅一樣嘢。咁而家香港咧，其實都有好多一啲唔同嘅機構搞好多啲和諧粉彩。咁其實又係啦，即係佢唔需要任何嘅一啲藝術嘅背景啦，咁你就可以去畫呢啲和諧粉彩。咁一幅好細嘅畫，咁裏面咧其實係用一啲粉彩咧，用一啲唔同嘅技巧咧，就令到即係畫出嚟嗰個感覺咧係好好温，即係嗰種色調咧好温和啊，好舒服、啊。 因為粉彩一般俾人嘅感覺咧都係比較係即係 harmonious 嘅，即係比較係。舒服啲嘅系啊， 系啦，咁所以呢个都系我自己就冇画过啦。不过即系我身边好多病人咧，都画过呢啲和谐粉彩。咁佢哋画完之后，佢哋即系不但止佢自己都有个成功感啦。第二就系佢哋有时会摆喺自己个书台啊，有时望下，佢哋觉得个感觉咧都系比较舒服嘅。系啦，咁呢个都系我谂系个过程咯，就唔系话即系要画得几靓啊咁样。咁除咗呢啲藝術之外啦，其中仲有一樣嘢咧，都係近年咧都有啲人會做嘅，就係、是、有啲叫做大笑瑜伽或者愛笑瑜伽。係啦，咁呢個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喺90年代咧就係源自一個印度嘅，係啦，即係佢哋咧就將幾樣嘢結合咗，將笑啦、瑜伽啦，同埋咧有時佢哋喺嗰個過程裏面咧會拍打自己身體嘅，咁佢哋就話呢啲係拍打一啲穴位咁樣。咁佢 就將幾樣嘢咧就結合埋一齊，就即係組成一樣嘢叫做愛笑瑜伽嚇，或者即係有啲人話叫大笑瑜伽嚇 ，Laughter Yoga。 嗯， 咁好多時咧，呢啲大笑瑜伽就唔係一個人自己做，係一班人一齊做。咁喺個過程裏邊咧，佢哋咧就會即係去製造啲氣氛啦，或者有啲互動咁樣咯。咁令到大家喺嗰個場合咧係一齊笑。咁其實咧佢哋係會係冇一個原因地去笑嘅，因為有啲學說咧，有啲心理學嘅學說就話啊，如果我哋笑嘅時候咧，其實咧亦都可以刺激到個腦部咧分泌一啲安多芬出嚟，去對抗我哋本身身體嘅一啲壓力荷爾蒙啊、皮質醇啊嗰啲。咁、那個腦咧有時咧就未必識得分咧，究竟嗰個笑咧係因為一啲事情令到佢笑啊，定係其實係冇嘅。特登做出嚟嘅啫，即係好似喺個愛笑瑜伽裏面咧，大家一齊笑啦咁樣。咁其實佢哋係冇原因笑嘅，咁但係咧就依個係一個集體嘅活動咁樣咯。 係嗱，我自己係中意散步嘅嚇，即係以前就行山啦，行好多山啫。西樓哥而家有啲事，即係行得太過多啦，同埋上咗爬山山之後咧，但我都依然即係 keep 住散步嘅，即係散步對我嚟講好重要。有時可以同朋友一齊行，但係好多時候咧，我都係自己一個人行。咁即係行得好遠下嘅可以。嚇、啊！即係唔好諗住啊，幾行幾耐我要翻轉頭咁咧。即係喺行路嘅過程咧，其實旁邊嘅風景一路轉咧，都係一個好好嘅舒緩嘅方式啦。咁另外一個咧就睇電影，即係要啲感動嘅電影咧，就由一個人睇嘅時候咧，我就會喊。 嗯， 係啦，即係同其他人一齊睇嘅時候咧，就冇意思嘅。 咁 啊，但當我自己睇咧，係最容易去表達嘅。喺、往往咧係透過啲唔同嘅故事啊，唔同啲人物咧。就算阿金正傳我都可以睇得流眼淚嘅，即係佢係有好多有啲位咧，係雖然好幽默、好好笑啦，咁但係其實咧聽上去嘅時候咧，係即係有啲即係幽默之餘咧，其實你好感動噶咯。 嗯， 哇！我哋差唔多啦，即系去到呢一个位咧，我哋已经差唔多冇时间再讲落去啦。希望下次我哋再翻嚟再讲多啲呢、這个压力沸点松一松。OK， 今晚好多謝黃宗憲醫生啦 ，Willie 同我哋一起分享啦。咁咧就聽晚星期五晚咧，嘅話題咧就係一窩蜂現象。咁胡世傑同梁敬國就負責講解嘅。咁咧就跟住十二點鐘之後咧，咁就係基哥啦。聽好歌要聽基哥啊。跟住最後呢只歌咧，都係翻去春夏秋冬。今日先我喺節目開始嘅時候咧，我話。陳偉林個 version 咧都好特別，同埋好好聽，咁咧就咁大家咧其實都可以即係睇聽聽，就比較一下陳偉林 Kelly 同阿哥哥張國榮咧兩個唱嘅春夏秋冬嘅分別喺邊度 ？OK， 拜拜， 拜拜。 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填满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夏，莫是外间低温这样长，能共同偶遇在这星球上。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悠扬， 上笑着唱。能共